嚷嚷欢闹的街上丢了爱情的幻想。想象地下二十米深漆黑的地方，钢铁和石垒的天堂，人们相恋却又相互遗忘，人们的脸上有着不同的欢喜悲伤，人们一再错过彼此肩膀，人们都身在地下仰望那幸福的天堂，地下铁的心脏，这相遇的地方，他看见我曾和你轰轰烈烈爱一场，地下铁的心脏，这分手的地方，他看见我曾为你痛痛快快醉一场，地下铁的心脏，这相爱的地方，他看见我曾为你来来往往的痴狂，我爱你的地方，我吻你的地方，他看见我还在这念念不忘那一段旧时光。 地铁加快了我们生活的速度，而地铁这个地方每天都会人来人往，所以它是一个装得下故事的地方。明明在地下的地铁为什么会漂浮起来呢？这是台湾词人易家扬为李宇春所构建的关于一个地铁奇妙的故事，讲的是两个人在爱情的道路上分隔两端，他们的思念和甜蜜。李宇春干净的声线再配上80年代有情怀的歌词，会让你听到另一个深情款款的李宇春和那个发生在地铁里的微妙的故事。 当世界下着雨，我在这里，在人海中旅行，哪管天气。当我们那一天变成记忆，还浪费一颗心多少力气，天叫我要去看上所有地方我都听。

泪已收起，不想惊动。

北京时间10:00。